怪谈之头七。上集讲到， 兔仔啊，你快啲食啦，食多啲啦。 好味啊，妈。哎，系啦，做咩今日整咁多好食嘅嘢俾我食嘅？ 今日系你生日啊，呢啲餸咧系阿妈特别整俾你食噶，食多啲啦。二十年啊，足足二十年啊，兔仔，今日你二十岁啦。兔仔啊，以前你生日阿妈都冇整啲好食嘅嘢俾你食，今日一次过补返晒俾你，你食多啲啦，食多啲啦。 碗已经满咗啦，偷偷我讲。 好啦，阿妈，够啦，够啦，你都食啦。阿妈真係够咧，你都食啦，阿妈唔使夹俾我啦。 但係妈妈好似唔想停咁喎。兔兔傻晒咁望住佢妈妈，直到碗里边已经摆唔落餸。呢个时候，佢妈妈先停低，笑住对兔兔讲： 食啊，食啊！ 哦，阿妈，你都食啦。 阿妈陪兔仔一齐食啊！ 兔兔突然间觉得身后边有人，兔兔以为系爸爸啦。当佢啱啱拧转身想叫爸爸嘅时候，突然间笑容喺佢面上边僵硬咗。点解呢个人唔识嘅呢？嗱，当兔兔即刻拧翻转头望住佢阿妈嘅时候，佢阿妈仲喺度不断滔滔不绝咁讲过去嘅事。 你哋系边个啊？ 你嘅时间到啦。 咩话？我嘅时间到？咩时间啊？我都唔识你哋嘅。 你已经死咗啦。今日系你嘅头七。 我死咗？有咩可能我死咗啊？今日早上阿妈仲叫我起床，帮我挤牙膏，仲煮嘢俾我食。啱先一路同我倾紧偈噶，仲喺度讲我之前嗰啲嘢，死咗。 兔兔呢个时候好似谂到啲咩咁，一面嘅唔相信，一面嘅惊恐。兔兔期盼住望住佢妈妈，但系佢妈妈净系顾自己喺度讲，完全冇理佢。当时佢仲系一面幸福咁嘅感觉，兔兔呢个时候慌啊！ 你仲系唔信咩？你睇下你个碗，食咗咁耐，你冇见到佢一啲都冇少过嘅咩？仲有，你睇下嗰张台上边放住啲乜嘢？ 兔兔呢个时候先发现，面前嘅成碗餸仲系妈妈开始嘅时候夹嘅咁多。佢明明记得自己已经食咗好多噶，点解？一啲都冇少到。 吓吓，系点解？点解我今次食咗咁多嘢，一样都冇少到嘅？ 佢就顺住嗰个人嘅手指望过去，佢突然间见到自己张相喺一个大大嘅相框里面。 吓，嗰张黑白相上边嗰、那个，咪就系我？我死咗，我真系死咗。 唔通自己真系死咗？点解自己咁后生就会死嘅呢？呢、這个时候兔兔惊，佢撕心裂肺咁对住佢阿妈叫： 阿妈，阿妈，阿妈！ 妈妈冇俾佢任何嘅反应，自己喺度好幸福咁讲住兔兔当时细个嘅事情。呢、這个时候门打开咗。 风扇顺住打开嘅门卷咗入嚟。一个疲累嘅身影卷入眼帘。 卒之买到臭豆腐啦，个仔最鍾意食。就差呢样啦。 啊，兔兔记得呢、這个人系爸爸，冇错，一定系爸爸。 阿爸， 兔兔呢个时候一路叫一路扑过去，眼睇住佢可以扑入爸爸嘅怀抱，就好似一支救命稻草咁。但系不可思议嘅系，兔兔穿过咗佢爸爸嘅身体。吓、啊，点解会咁噶？兔兔今次彻底咁崩溃啦！喺短短嘅时间里面，佢嗰啲眼泪不断咁滴落嚟，一滴一滴。妈妈见到爸爸翻嚟，见到爸爸将臭豆腐摆好，成个人震晒咁讲： 你唔系喺厕所咩？点解喺外边翻嚟嘅？ 卫生间，我凌晨两点就出咗去啦，买臭豆腐俾个仔啊！今日系我哋个仔个头七，点可以少到佢最中意食嘅嘢呢？ 妈妈听到，成个都望晒眼，好似癫咗咁冲入卫生间。嗱，嗰度一切都好正常，仲系佢朝头早摆嘅咁。妈妈成个人都软晒，蹲喺张凳度。兔兔呢个时候个嘴不断喺度嗌。但系佢爸爸妈妈点都听唔到佢把声。 时间到啦，带佢走，可以再拖啦。 两个人呢个时候，一人逼住兔兔一边，兔兔好搏命咁反抗，但系无能为力。佢好努力咁想留低一啲乜嘢，不断咁想撞身边啲嘢，希望俾个提示爸爸妈妈。但系一次一次咁穿过佢哋。嗱，喺就要出门口嗰一刻，兔兔竟然挣脱开嗰两个人，冲埋自己嗰张相度。哎呀，而嗰张相倾框咁打落地下，碎晒。吓、啊，呢、這个时候佢爸爸妈妈即刻拧转身，妈妈眼里边流住眼泪咁讲： 兔仔，仔啊，系唔系你啊，仔？阿妈一早知道你翻过嚟啊！阿妈一早就知道噶啦， 兔兔，你翻嚟啦，兔兔，系爸爸冇，爸爸大阉格， 阿爸爸，对唔住啊，对唔住啊， 兔兔被带走咗啦。兔兔的视线越来越模糊，越来越模糊，听到爸爸妈妈的声音亦都越来越小，越来越小，最后一切都消失了。兔兔脑海里面一片空白。 纯属虚构，如有雷同，实属